乌鸦会乌鸦会，绣红荷吹落地，无人看见每日怨切，花谢落土不再回，雨水滴雨水滴，阴云急收难滴，怎样好运你休离去，永远无人通看见。更加心事，春风微微，吹入窗边，茫茫在世。啊，醉生梦死，青春浓。